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3集。意料，费胜今夜无论如何都要保护老头，他最清楚沈泽川现在缺的就是将领，颍昌来日必有大用。关键是颍昌要是死在这里，费胜也不会打仗，等他灰头土脸的回去了，别说前途，就是原职还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。沈泽川还有乔天涯可以用，不是非他不可，所以颍昌绝对不能死。颍昌被吓到了，抱头就跑，也不要费胜拖，没几步就甩掉了费胜，嘴里车轱辘似的念叨着， 比谁也别逼我，老头没做过亏心事，比谁也别逼我。 放屁！费胜跟在后边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不知从哪里生出了力气，追着颍昌骂道：“ 老贼头心太黑了，老子扔在营地做诱饵的不是你啊！” 颍昌拧着脖子反驳道：“ 硬扯鬼道，鬼道！” 他们一鼓作气狂奔在野地里，好在对方没有穷追不舍的意思。把磁州守备军赶出半里后就回撤了。磁州守备军跑了半宿，又跟樊州兵打了半宿，当下精疲力竭。这么冷的天，他们个个都汗流浃背，撑着身气喘如牛。费胜试着汗，在缓劲的过程里意识到什么，他回过身看着蒙蒙亮的天际，狠狠啐了口唾沫：“ 被骗了。” 军报传回磁州已是深夜，沈泽川照着宽袍在堂内看完了费胜的陈述，满堂都鸦雀无声，没人敢窥探府君的神色。众人本以为樊州是囊中之物，岂料碰见的是硬茬。磁州守备军准备了半年，沈泽川先后请李北和禁军前来训练，结果第一仗就打得这么窝囊，换作是谁都该发怒了。书斋内落针可闻，杨文玉眼唇咳了良久，在握拳时说：“ 府君要暂息雷霆之怒，火冲一直受朝廷严禁，出现在樊州是为意料之外。翼王虽有此等利器，却仍然改不了已定的败局。” 刚从敦州回来的于小寨屁股都没坐热，怕沈泽川因此严罚守备军，便顶着凝重的气氛说：“ 府君不要神气噻！哎呀， 哦呦，忘记换官话了噻！”于小寨懊恼地拍了把膝头，周围的幕僚顿时把头埋得更低。沈泽川被于小寨这么一打岔，已经缓了怒气。他盖上信，神色有所回暖，下边的众人才敢喘气。孔领轻声接道：“ 袁州说的不错，翼王有火冲也翻不了天。樊州粮食紧缺，他就是闭门不出也没有活路。” 姚文玉在垂袖时说：“ 但也奇怪，若是翼王早有火冲在手，何至于被逼到这个地步？光是倒卖给洛山土匪也能赚够招募新兵的军饷，况且这次的交锋不像翼王往日的风格。” 周贵想起几日前姚文玉说的那番话，当即变色：“ 莫非真如袁卓所料，翼王已经被境内土匪杀掉了？我观这一战也倍感奇怪。” 周贵和颍昌相熟，他提拔颍昌并非是费胜所想的那样，而是因为他觉得颍昌有打仗的能耐。翼王如果也有打仗的才能，那樊州早该向磁州发难了。孔林也起了疑：“ 就费胜信里所言，确实不像翼王。” 书斋逐渐恢复寂静，所有人都等着沈泽川开口。沈泽川抬眸看向众人，眼眸里如覆冰雪：“ 给颍昌回话，七日以后，不是守备军凯旋，就是他提头来见。” 沈泽川给了守备军充裕的粮草，还给了守备军精良的装备，如果守备军连樊州都拿不下来，那就根本不需要再考虑日后的宏图霸业了。 一山不容二虎。这个春天以后，中伯只能有一个主人，不论真假义王，沈泽川都要定了樊州。费胜不敢再轻视影昌，昨夜的尖刀威力骇人，那种阵型费胜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如果不是横出的火铳，今早他们就已经在樊州城内了。影昌酒都让火铳给吓醒了，他端着碗探头问， 那是个啥嘛？ 费胜把这趟的胜算全压在老头身上了，见影昌空碗，赶紧给再次满上。 火冲，您老没听说过吗？ 影昌把脑袋摇成波浪鼓，他在慈州待了半辈子，见过最大的官就是周贵，别说春泉营，就是八大营他都数不清楚。他是真正的山野老儿，字都识不全，打仗全靠自己摸索，没读过一本兵书。 那是个啥？轰的一声就炸开了，跟雷劈似的。 尹成捏碎干粮， 跑不到跟前就被劈死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 他只能打脸。 费胜拉近自己跟尹成的距离，他们都一身血污，脏得不分上下。费胜把手指圈成冲口大小给尹成看， 昨晚骑兵不动就是在上堂，想要他从这里炸出来得花功夫，而且挨得近才管用，咱们是给打懵了。他妈的，现在想想很可能就那么几只火虫专门用来吓唬咱们的。 影昌算是听懂了。 啊，那不就是爆竹吗？ 您老说的对，就把它当成炮竹，跑远了打不着。 费胜最怕影昌被火虫打怯了，不敢再进攻。这会儿费尽心思的给他说， 你想啊，这玩意儿要真那么好用，春泉营怎么只用来给皇上表演啊？他打仗不好使啊。 费胜没说假话，春泉营为什么把火铳束之高阁，就是因为不好使。他上堂费时，用来打巷战，对面的刀都挥脖子上了，火铳可能还在预热，等到拉开了距离，火铳的杀伤力又会直线下降，并且受冲劲的影响，很难瞄准。 还烫屁股呢。 影昌对昨晚的那一炸耿耿于怀，盯着篝火想了片刻。 这东西贵吗？ 死贵。 费胜把干粮在碗里泡开，囫囵的吞下去。 锦衣卫都没有图纸，有兵不监察，工不制作，每次数量有限，上面都刻着号呢。 影昌当即露出黄牙，冲费胜笑起来。 嘿嘿，那就打他妈的，我就怕这爆竹便宜。樊州现在穷的拉泡屎都是稀的，贵的玩意儿他们哪舍得随便用，够不着好啊。我就不信他们能在里边当一辈子缩头乌龟。 朔风刮得门板乱撞，樊州沿街都是尸体，义王的旗帜烂在了风里，被乞丐们争抢着拿去御寒。衙门的避风口挤着几百号人，其中老弱妇孺占多数，他们家中的青壮不是被土匪掠走了，就是被义王骗去充兵了，如今饿得皮包骨头，都是来要饭的。这东风寒意边骨，每夜都在吹死人。坐在太师椅上的樊州土匪杨球架着腿，面上嬉笑着， 霍兄弟想开仓放粮，好事儿，咱们双手赞成。可是如今慈州守备军兵临城下，前头的兵不能挨饿，只要兵不挨饿，你想给谁粮就给谁呗。 殿内两侧或站或坐的都是人，全是樊登两州的大小土匪。尹昌猜得不错，义王为了提防守备军，把两州兵马聚集了起来，想留到危急时刻跟沈泽川讲价，谁知引狼入室，先被霍凌云联合这些人杀掉了。霍凌云坐在义王的虎座上， 城中粮食告罄，我得问各位兄弟借粮。 沈泽川封死了西边的路，行商们再也不敢往过来走，十月以后我吃的就他妈是陈粮。 杨秋提起此事就生恨， 我还想问你们借粮，方老师，你跟义王穿一条裤子，没少舔他的裆，跟我们坐着装个鸡巴的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